门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七万一幅的人物画，32万一套的人设图，50万元一个的人偶娃娃，为这些高价定制产品买单的不少都是未成年人，他们都是冲着圈子去消费的。网络时代，青少年社交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一些基于共同兴趣和同质审美建构起来的圈子成为青少年发展社交关系的新场所。社圈、娃圈、盲盒圈、网游圈、饭圈、汉服圈、鞋圈，各类的圈子是应运而生，以独特的规则、专属的语言、有趣的活动，聚拢着拥有着共同爱好的青少年。那么在这些品类繁多的圈子里，卖家都有哪些套路，存在怎样的乱象，这种新的社交方式会给教育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又该如何引导青少年由小圈子走向大圈子，实现社会化成长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说到当下年轻人热捧的这些圈，比如说盲盒圈、网游圈、饭圈、汉服圈、鞋圈，这些我们可能经常听到，但是对于最近频频爆出天价产品的社圈、娃圈，大家可能不太熟悉。那么这个社呢，是设计的社。那其实所谓社圈，是指画师通过绘画设定人物形象进行兜售，有人卖呢，就有人买，于是就形成了圈。而进入社圈的人会将自己想象创作的虚拟人物当成孩子一样养成，然后会围绕着这个人物的形象为其设定各种性格啊、背景啊、故事，然后看着这个自己幻想长出来的小人慢慢的长大，这个在社圈之内就被称为养娃。但是呢，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绘画功底，所以大多数的玩家会选择出钱请画手落笔来实现自己的设定。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虚拟人物诞生之后呢，玩家呢还可能会继续的约稿制作人来制作人物的卡牌、毛绒娃娃等周边来丰富这个人设的形象，甚至可以约写手写文章来扩充背景故事以及人物的成长。那么这些在圈里的买家哈，大多都是一些青少年，画作就是类似于人物杂志封面的卡通平面图，一幅画可以达到几百元上千元，而顶级画室的画作价格呢可以达到数万元。此外，定制的粘土娃娃、棉花娃娃、球星关键人偶等等也是备受年轻人的追捧，包括一些拉环啊、假发呀、衣服啊、鞋子啊、家具啊，这些商品都是价格不菲的。那么今年的4月份，一位13岁女孩是以最高7万元的单价在社圈买画，6个月内花费70万元，后来被家长要求与买家撤销交易，这个事情也是在网络上引起过热议。实际上呢，这些高价画是不能够商用，也不能传播，只能自己欣赏。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哈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社圈和娃圈。那我们知道，其实最初的这个人设图是诞生于动画和电影的，如今呢在青少年当中火了起来。那么这样的一些圈子为什么能够吸引青少年，让他们如此着迷，又应该怎样引导他们从小圈子走向大圈子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参与节目的讨论，一位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楚昭辉老师，还有一位呢是北大工学教育研究院的心理专家高宝月老师。刚才一开始我们也介绍了这个社圈和娃圈吸引了很多的青少年，那么专业的定义来看，青少年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年龄阶段，这个阶段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为什么这样的一些圈子能够特别的吸引青少年呢？高老师。 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呢，大概是从5、6年级开始，然后呢，它指的是由这个儿童到成年人的一个过渡的阶段，也是被我们家长经常说最叛逆或者说最难管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些孩子呢，因为他是从儿童到成年人的一个过渡，所以他特别想积极的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也想尝试大人做的事情，那么同时他们也在想我自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这类孩子呢，可能会把对自己的设想啊投注在一些网络小说里面，或者说明星身上，包括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主题叫社圈，这个人设圈，其实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的。 我前几天呢在北京的一所中学呢做学生们的这个心理网课，然后当时呢我们做了一个网课的一个调研，就是想问问这些孩子，就是如果说他们能够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设的话，那么他们会选择什么。那么当时我们是列了20多个人设，然后投票最高的4个人设呢是这样的啊，第一个叫做集万千宠爱的千金小姐，然后第二个呢是孤冷的天才少年，第三个是穿越到蛮荒时期的科学课代表，第四个是异次元世界的探险家。那么为什么在20多个人设里面，这4个人设排在青春期孩子们选择的前4位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这4个人设恰好能够满足孩子的一个心理诉求。像第一个集万千宠爱的千金小姐，女孩选这个比较多，因为她们特别喜欢被爱，但是呢她跟家长呢可能关系呢这个阶段呢又剑拔弩张，哎，又有话又聊不到一块儿去，所以他们特别希望能够通过小说人物啊，或者说动漫人物啊，或者咱们今天所说的人设的这么一个人物啊，来满足心理的诉求。第二个呢是孤冷的天才少年，那这个呢是被男生选择的比较多，因为他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大家崇拜和关注的对象，但是同时呢他也希望自己呢是一个酷酷的这么一个人设哈。然后排在第3名的是穿越到蛮荒时期的科学课代表，一般呢成绩在中等和下等的学生选这个人设的比较多。那么他们为什么想成为这样些人呢？因为他们目前在班级里面他的名次并不是非常的乐观啊，所以他们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出类拔萃，能够出挑，他们可能就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人设，因为他们到了蛮荒时代穿越过去，以他现在的这些知识储备是完全可以在蛮荒时代称王称霸的。然后第四呢是异次元世界的探险家，孩子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人设作为自己的一个人设呢？就是原因就是因为孩子们可能现在看一些斗罗大陆的动漫呐、或者是读三体啊，他们特别渴望能够超脱于现实世界，做一些又酷炫呐、然后又这个脑洞大开的事情，所以这个满足了他们的幻想。这4个人设其实就总结了青春期孩子的特点，就是他们希望自己引人注目，他们希望自己高人一等，他们希望得到别人的表扬，别人的这种赞赏，但同时他们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哎，那他们可能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可能呢不太落地，所以这个阶段呢我们很多家长就会觉得这样的孩子是非常难教的，他们的想法非常多，但是呢可能在实际实操的过程中他们能力又是匮乏的哈，所以青春期它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这么一个阶段。 嗯，这样一个年龄阶段就决定了哈他们会对这样的圈子感兴趣，但是呢这个阶段的孩子这个自控力也相对较弱，所以有时候难免会沉迷于这样的一个圈子哈。那么如果说是过度沉迷社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楚老师， 因为这个过度沉迷呢，我认为也是有一些社会的环境的造成的哈。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些孩子从小呢，他跟社会的交往就是有限，跟自然的接触也是有限，就使得他们呢有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呢需要通过一种主观的想象来满足自己的一些需求，而不是通过现实的一些活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样呢就导致了这些孩子大量的存在着通过虚拟的方式来满足自己需求的这种愿望。那么有了这种愿望呢，事实上客观上就被外部一些人利用了。事实上你将这些人设的组织者或者发起者，他本身呢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在消费这些孩子的这种需求，甚至还有一些让孩子产生更多的这样一种需求，就是引发焦虑。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注意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不完全反对有一些人做这个人设，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谨慎，在社会上某些人设呢，他是对孩子呢可能有自己的功利的目的的，消费孩子的这种需求，让孩子在这方面呢走偏。从这个角度的时候呢，要把好一个度，作为孩子自身呢可能要有一定的理性，但是我们这孩子现在存在的主要的问题呢，自主性太低，判断能力太低，如果进入这样一个人设呢，他很有可能就是难以自拔，就沉迷进去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作为家长也应该是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孩子，更多和孩子一起参与一些活动，通过这样一些活动呢减少孩子的这样一些需求，尽可能让孩子不进入到这样一个沉迷的这种一个境地。在学校呢应该是尽一些责任呢，让孩子呢尽可能的减少需求。事实上最关键的是孩子他要有归属感， 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在学校在家庭都找不到他相应的一些归属感呢，他可能就要通过虚拟的方式去满足，这个样呢就造成了给社会上这些做人设的一些个机会，甚至让这个孩子丢掉基本的一些理性，完全是进入一个虚拟的状态，没有办法自我判定，难以自主，这个我觉得是要注意的。刚高老师讲的这个四类人设呢，在一定的程度上都反映了我们这个教育的评价的一些倾向，也反映了家长的期望的一些倾向。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尽可能的让孩子减少因为我们评价上的一些偏颇，因为我们这个家长对孩子期望上的一些偏颇，那么造成呢把孩子挤压到这样一些人设的这种沉迷状态。 嗯，所以孩子如果是过于沉迷的话，肯定是有相应的原因。 是的， 但是这里面也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家长和老师呢也想管，但是怎么来判断这个孩子是过度沉迷呢？这个度怎么来把握？ 首先呢，我觉得如果家长发现呢这个孩子他一直沉迷于这个状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还有一些比较强烈的戒断反应，假如说家长一阻止啊，孩子就揭竿而起，有特别大的叛逆情绪，就一个是从时间的长度，一个是从他对这个事情的沉迷的深度上来看，如果这两个都满足的话，我觉得可能家长是需要介入。那么实际上在青春期发展的一个过程中呢，他是有一个规律的，像11岁到14岁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他们主要的目标就是找到自我，就他想知道我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那么到底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么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会追星，也有可能会追某一个动漫的主角，也有可能会追这个王者荣耀吃鸡里面的英雄角色，但同时也有可能会追求某一个这个人设圈的人设，或者说一个网络小说中的一个主角。那么这个阶段呢，孩子追星啊追人设呀，他其实呢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孩子是不断的在改变的啊。那么等到14岁之后呢，孩子慢慢的可能就从向外去找到人设，慢慢的就会把这个关注点放在自己身上了。哎，他就在想，哦，可能有些人设是自己做不到的，那么我自己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大家更加敬佩我、关注我，然后让我觉得我自己很重要。然后等到17岁之后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说我现在已经确定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未来我将会走怎样的路。所以一般情况之下呢，这个孩子停留在这个人设的阶段一段时间是我们能够接纳的，也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但如果说这个孩子已经20多岁了，他还是沉迷于某一个虚拟的人物没办法自拔，而且他的社会化也没有成长起来的话，那么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大的。最近呢，我在一个学校讲课的过程中呢，这个班上呢是有5个女孩，这5个女孩呢共同在网上拍了一个画，他们是这个请了一个画师，然后画了一个他们心目中的这个小公主的形象，然后5个孩子呢平摊这个费用。然后第一次呢他们找画师的时候呢相当于上当受骗了，那么这5个孩子呢众筹了差不多700多块钱就都被对方给骗了。然后之后呢他们就找到了真正的画师，每个孩子呢又花了几百块钱就买了这几幅画哈。那么他们拍的这个画是什么呢？是一个小公主的形象，然后呢总共是5张，从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一直到星期五。然后这5个女孩呢就每个女孩领这么一张画。我们会发现这5个女孩其实我们从是否成瘾呢，或者说是否需要我们关注这个点就能够做到区分。这5个女孩呢基本上是有3个女孩是属于随大流的，就是他们有钱，这个事儿可有可无，他对这个事情没有那么沉迷，所以有人要是牵头做这个事儿呢他们也愿意做。所以像这3个女孩呢他是并不沉迷的，他最多就是花了点钱然后参与了这些活动。但是呢这5个女孩中有2个女孩是非常非常沉迷的，他们不仅每天炫耀自己的这个头像，而且呢还天天呢写关于这个头像的小说，而且经常呢跟他同学呢去辩论啊，假如他同学说你这个头像不好看，那他呢就这个就是说吹胡子瞪眼呢，就跟人产生非常激烈的冲突。而且呢这个女孩还四处找这个做十字绣、做抱枕的这些制作方来制作这个虚拟人物的一个周边的产品，就是他希望他自己的屋子里面都是这个女孩。那么后来呢学校就给这2个女孩呢就相当于说就是了解了一下她的情况哈，也了解她的心理状态，然后发现呢这2个女孩都是在家庭之中父母的教育是极度缺乏甚至是忽视， 就是父母确实给这两个女孩提供了非常好的物质条件，尤其是其中一个女孩家境非常的优渥，但是父母几乎不跟孩子有情感上的交流，所以就这个导致这个孩子很缺爱，很缺安全感啊，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就把自己所有的这种内心呢都倾注在这个虚拟人物身上，所以就导致了他这个沉迷现象。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家长发现您的孩子已经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做出干预和调整。但是这个最终的干预调整不是说我们单单的阻止孩子做这件事情，而是我们也得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给孩子的爱够不够，包括像刚才楚老师所说的，我们给孩子的评价机制够不够全面，那么这样的话才有可能更好的去就是深入的解决这个问题。 七万一幅的人物画，32万一套的人设图，50万元一个的人偶娃娃，为这些高价定制产品买单的不少都是未成年人，他们都是冲着圈子去消费的。网络时代，青少年社交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一些基于共同兴趣和同质审美建构起来的圈子成为青少年发展社交关系的新场所。社圈、娃圈、盲盒圈、网游圈、饭圈、汉服圈、鞋圈，各类的圈子是应运而生，以独特的规则、专属的语言、有趣的活动聚拢着拥有着共同爱好的青少年。那么在这些品类繁多的圈子里，卖家都有哪些套路，存在怎样的乱象，这种新的社交方式会给教育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又该如何引导青少年由小圈子走向大圈子，实现社会化成长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电台。 其实呢，青少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通过加入某一个圈来认识更多的朋友。那么我们也说到有很多圈子它会有一些独特的规则，还有一些有趣的活动，他们来把有一些共同爱好的青少年聚集在一块儿。其实我们成人自己哈也是有这个朋友圈，对吧？那么圈层社交呢，它不仅是成人青睐的一个交友方式，同时也成为青少年群体青睐的一个交友方式，尤其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哈。刚才我们也详细的分析了社圈带给孩子一个利弊关系，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来认识青少年现在所喜欢的这样的一些圈层社交方式？楚老师， 这个社圈呢，对于一般的孩子，如果参与在一个一定范围内呢，是属于正常的哈。他对孩子的成长发展呢，也有积极的作用。一定要分清楚，不能说这个孩子一社圈了就恐慌了，就认为这个孩子有问题了，不能又贴这种标签。这是我觉得是首先，他实际上他这样一些。活动的时候有助于他的社会性的发展，就是如果在一定的程度范围内哈，它是有助于他的社会性发展。因为我们现在从大量的统计调查来看呢，总体上我们这个孩子哈，在这方面所花的时间陷入的程度呢，不是过于严重的问题，但是部分的孩子在这上面呢有问题的，要知道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大的情况。才会做一个正确的判定吧。 说到这里，其实我也想到我们小的时候哈，就特别喜欢收集，比如说有一些邮票，或者是收集明星的这个贴画贴在本子上，然后有共同兴趣的同学之间就会互相的沟通和交流。这个好像跟现在的这个社圈是不是有共同点？ 对，那都是正常的，所以它满足了这个年龄段孩子的成长发展的一些需求。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过多的干预或阻止，这是一个，因为它是交往方式的一种，有社会交往，有跟自然，有跟其他老师、同学和家庭员交往的过程当中的，同样可以有一些虚拟的对象的交往，这个我觉得是正常的。然后超过范围的，刚刚高老师讲的两个，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程度，是吧？事实上呢，我觉得呢，如果是过于沉迷呢，会影响到他跟别人的交往。就现在我们存在比较多的宅男宅女啊。事实上呢，就是由于过度的摄入了这样一些虚拟的交往，现实的他现实中交往的欲望就不愿意跟现实当中的人去交往，或者对现实人当中的态度呢发生变化了，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这是一种不利的方向。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限制了他的思维。因为社圈的虽然在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呢，总体来说，过于沉迷于某一个圈的人呢，他的思维的就会进入一个小胡同，思维的一个定向性就非常强，他的思维的这个开放性就不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会不利于他的后来的成长发展，甚至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学业的成绩都有可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要避免他进入这样一种状况。再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他的 这个未来的人生的成长发展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这个视窗对于每个个体来说，它是一个人生经历，这个人生经历呢会对他后续的人生产生影响。当他曾经试过什么穿，或者沉迷于什么穿，对他后来的人生呢都会产生影响。打个比方来说，他这个虚拟的交往的这些圈，是一些比方讲牛顿呢、爱因斯坦呢，他这完全有可能呢，是吧？他把他虚拟到为他的穿越的作为他的圈这个范围内的，完全可能。但是如果另外一种虚拟的圈，实际上呢也可能是包括我们这个社会主流价值所抛弃的、所反对的，如果是这样的呢，就会对他的品德呀和各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对他的人生选择、他价值取向都会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三种哈、是要防止的。那么怎么去防止呢？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学生在当下社会他有更丰富的生活，而现在这一点呢恰恰是没有做到。特别是我们这个讲双减呢，能不能让孩子有更多的打球类的运动啊，还有其他的活跃的兴趣的小组啊，或者社团的活动啊，这些呢都有助于让孩子在一定的程度上把自己从这个视窗呢转移到现实当中的交往、现实当中的成长、现实当中的这种活动。这个呢是我认为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而且这种方式方法呢不光是教师怎么教，实际上是对同一个群体的孩子呢都有更好的效果，就是这个年龄段的这个群体的孩子都是积极的良好的效果的。 好的，要正确的认识这样青少年喜欢的社交方式。但是呢这种新的社交方式又会给教育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挑战哈？作为教育者应该做好一些什么样的应对心态和准备呢？高老师。 现在我们的孩子是网络的原住民，确实有一些老师呢他们也感觉到这代孩子确实很难教哈，他确实是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觉得呢时代不断的在更替，那我们呢也要与时俱进哈，要跟这个孩子一起成长。那首先第一个就是针对于这个孩子在这个网络的事件中，他可能会构建出很多自己的偶像和自己的成长的目标，那么其实我们是可以把这个孩子的虚拟的偶像和现实和他自己联系起来的。我们在北京的一所学校呢曾经做过10次关于这个孩子的偶像目标和自我成长的这个团体的沙龙。那么通过这个团体的沙龙呢，最终通过孩子们他们自己的热烈讨论，他们自己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不论他在网络中还是小说中还是游戏中所认识到的任何的优秀的主角和人设，最终都得落在自己的身上。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做对方真正的粉丝，想做对方真正的追随者，到底这个追随者是我追随他而去，但是我失去了自我，还是我真正把对方变成一道光去照亮自己的生活？那么这些孩子呢纷纷的选择了后者，也就是说他们不能一味的追求向外去持求，而最终还是得落在自己身上。所以当时呢在做这个团体活动的时候呢，孩子们就会写，假如说他们所认识到的斗罗大陆中的某一个动漫主角对自己的人生有哪些影响，又或者说他们学习到的某一个网络小说中的这个男主他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把他所认识到的虚拟的偶像和他的现实生活中联系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孩子就不容易脱节，他会感受到这些虚拟形象的一个正能量和意义。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做一些工作，让这些孩子能够接地气儿。那青春期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关注机会啊，比较关注这个小概率事件。你像有一个初二的跟我说高老师，我现在读那个巴菲特的啊，我就想炒股，我真想一天赚10万20万哈。那么其实他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我们的家长要帮助孩子，让他脚踏实地认识到现实的社会。那么我们可以问问孩子，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呢？需要家长应该怎么去配合你呢？这样的话就一下子把孩子的这种神游或者说他的这种思考拽入到现实生活中。另外家长呢也要跟孩子做好生涯规划。什么是生涯规划呢？就是双减政策来临，我们的孩子可能这种无效的刷题的时间是减少了，但是有些时间一定要增加。那也就是说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家长对孩子的引导或者说这个格局也要打开。 那如果说这个孩子已经上了初中了，进入到青春期了，那家长呢还像教育小学生一样耳提面命啊，面面俱到，而且只让孩子看眼前的苟且，从来不给孩子看诗和远方，那么这个孩子相当于他的格局就打不开，就像这个小树苗一样，他这个树苗长到天花板啊，他就可能就折返了。所以这个时候家长是需要跟孩子一起去探索世界的。像这个疫情期间在上网课的过程中，我就看到很多的学校的家长做的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些家长疫情在家办公嘛，所以他就每天跟他孩子讲他们公司发生的事儿，而且呢还借这个机会跟孩子介绍了一下相关的大学、相关的专业，以及这个专业毕业生目前的去向，然后能够赚多少钱。那么还有一个家长呢，他是央企的一个 HR， 就是专门做人事啊，这个管理和招聘的，他就趁着这个疫情期间，就跟他的孩子讲，哎，不同的招聘的岗位，他在薪资方面有哪些变化，然后另外呢，对人才的要求有哪些变化，所以孩子一下子感受到，好像自己现在的学习对于未来他是有一定的这种需求性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家长呢，他会带着孩子一起看一些纪录片，像有一些纪录片呢，他就比较好，像什么《走进工厂》啊，然后这个《制造的原理》啊，《超级工程》啊，那这些纪录片，他是直接让孩子面对一个真实的产业。像那个《走进工厂》，它里面有一集是就讲到这个薯片，这个薯片从哪里产，哪里的土豆才能满足要求，然后要设计怎样的生产线，然后在过程中如果质量不达标怎么办，然后又如何去销售，如何解决运输问题。这个孩子看完之后就特别兴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此时此刻正在这个上那个初二，就学那个物理啊，那个力学，他现在才知道，哦，原来我学的这个物理的力学跟这个未来的生产线它有这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联系，所以就一下子孩子就发现眼前学的枯燥的课程变得非常有意义了。所以我觉得呢，家长呢在跟孩子教育的过程中呢，第一个从思想方面要打开格局，不要只看眼前，还要打开格局观，不要让孩子只关注自己的分，只关注自己在学校的排名，还得让孩子关注这个社会，看看这个地球，或者看看这个宇宙，把孩子的格局要打开。那么孩子思想有驰骋的地方，他可能啊相比较就会安住在一些更好的地方，或者为人类有益的地方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在生活中也要打开孩子的区域，像刚才楚老师说的，多接触大自然，多接触社会，让孩子呢跟着家长一起呢去上上班，看看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社会是如何运转的，我们大家是如何工作的，我们中国现在发展有哪些进步的地方，有哪些拔得头筹的地方。我觉得让孩子多看看这些外面的世界，是对他学习和自我人格的你是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的。 高老师给了很多的实际操作的很好的建议。前段时间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13岁女孩花了70万买画，可以说呢，13岁和70万这两个数字的鲜明对比，迅速的将圈地自萌的小众圈子推向了风口浪尖。当然大家也都在问哈，为什么家长会在孩子花了几十万的时候才到网络上追责，显然家长是存在着疏忽的。那么对于陷入社圈迷茫的这个青少年来说，父母应该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进行怎么样的这个教育和价值的引导？楚老师。 家长呢可能在孩子这个出生以后呢，就要对他有关注，有适当的陪伴，了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基础。不能够说到他出了问题的时候再干预，再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来解决。实际上孩子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他有一部分是在这个问题产生的过程当中，家长即是这个问题的一个部分了。所以当孩子出现这样一些明显的偏离现实或者是脱离实际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呢，他一定是家长跟孩子交往过程当中有脱离实际，有对他孩子不了解，有跟孩子之间的隔膜，导致了这样一个问题的产生。所以我觉得家长可能首先要做的呢，是要反省，再决定自己怎么跟孩子交往，这是我认为的第一步哈。第二步呢，就是家长呢要经常把一些家里的事啊要跟孩子讲。我自己造了一个词啊，家长要与孩子有难同当，家庭遇到什么难事的时候要经常跟孩子沟通。比方家这段时间缺钱花了，那么要跟孩子讲一讲我们家里这个收入的状况，支出的状况，然后能不能这一段时间是有少买一点零食，少买一点吃的，少买一点玩具。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小的事，但是至少让孩子对这个家庭的现实状况有更多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呢，如果这个孩子平常有这样一些的知识背景，他就不会去花几十万块钱去买某一个画，对不对？就不会进入那一个社会的圈套。 我觉得这是第三个呢，家长呢要真正的让孩子逐渐的增强自主判断的能力。但是很多家长呢做法恰恰相反，你这件事你吃亏了，那么我来帮你做决定，你就不会吃亏了。往往呢家长就是代劳了或者是替代了，这样一来呢让孩子呢吃小亏开始最后吃大亏，不让孩子吃小亏最后让孩子吃大亏。如果这个孩子他从小的一些细节上他能够自主的决定，能够避免上当，他就会长一智。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如果在这个三个方面呢有一定的积累呢，这个孩子可能就不会最后呢用几十万块钱的毫无判断的去买那个画了。 嗯，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另外关于青少年的教育也需要专业的力量哈，所以学校的责任也非常的重要。那么对于负有青少年教育职责的学校而言，应该为这些有社圈爱好的孩子们做一些什么呢？高老师。 目前呢北京的一些中学呢已经做了相关的一个课题，像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关于学生自我成长的沙龙，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些学校呢做了关于孩子自我人设的这么一个课程设计吧，就是让这些学生呢他认为就说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孩子们呢可能会在众多的人格特质中会选出几个他觉得他想成为这样的人，然后学校呢会安排一些课程让这些孩子来践行这些性格。假如说有一个孩子他想成为一个能够兼容并包的这样的一个人啊，然后呢他就列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呢他可能要做几件事，学会去包容别人。那以前这个孩子可能因为自己的英语口语特别好，所以他可能就会对别人有一些这个骄傲啊，有一些看不上啊，嫌弃啊，但是自从他选择这个人设之后呢，他每天都要做几件跟这个兼容并包人设相关的事情，那么这个孩子可能相比较他就慢慢的就让这种优秀的性格特质能够注入到自己的灵魂。所以我觉得学校呢第一个作用就是学校它本身就是一个学生聚集的一个地方，所以学校关于价值观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学校呢要积极的打造一些学生的典型，这样的话学生们可以这个更好的向这个一个好的方向去迈进。另外呢学校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家校合作，因为我们的家长呢都是散布在各个行业啊，就在处处，但是他们可能没有一个机会啊学到关于这个阶段孩子的成长特点，他也没有办法防患于未然，所以我觉得家长呢也应该积极的去组建这个家长学校或者家校委员会，然后跟家长呢及时通报我们孩子的现在的状况以及在社会中网络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给予家长及时的指导。我上个星期呢在通州的一所学校，这个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校哈，那么当时呢他们组建的家校委员会中呢其中有一条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他们的家委会就通知各个班的家委会代表，然后让家委会代表通知各位家长，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让家长管控好孩子的零花钱。那么为什么说零花钱跟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社圈是有关系的呢？就这个家长怎么去管控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家长的钱不能够让孩子随手摸到，第二个孩子的钱只有一部分孩子具有支配权，那么剩下的由家长管理，第三其他的亲属不能够越过家长给孩子过多的零花钱。那我们想想如果这个孩子他的零花钱有一个管控的范围，那么第一个他可以知道钱来之不易，第二呢即使他想在某一个圈里面花费更多，那么可能他是有一个屏障和防线在那里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长学校社区啊社会咱们都能够共同努力，包括咱们的媒体，那可能我们的孩子他即使有一些自己的小众的兴趣和爱好，他也会在一个健康的圈层里面去发展，而不会呢变得严重或者说阻碍我们的孩子发展啊。所以说我们共同的合作，可能孩子相比较能够更好的为孩子保驾护航。 嗯，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引导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社圈圈套的背后力量，资本的推手，规则的随意交易是否合理，是否存在着诱导未成年消费的情况，市场监管和交易规范方面怎么样来引导健康的发展。楚老师， 对这些问题呢可以判定他们这个行为呢带有一定的欺诈性，一个是他的这个过程，在一个交易的这个对象完全对价格没有真实的判定的这样一些未成年人判定他是违规的，带有欺诈性的。接着下来呢就是要做的是呢，相关的机构包括提供平台应该负起监管的责任。现实当中呢这个问题呢因为是一个新的现象，需要引起重视，能够纳入这个规范的范围，这件事作为一个要点，作为一个需要监管的点加以监管。现实可行的办法我认为主要是这样。